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播出，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呢，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么我们呢就和一些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呢就讨论过结婚的问题，然后呢就发现了这样一些事情。女生都渴望一个婚礼，这个婚礼或是中式或是西式，或是浪漫的，或是有特色的，或是比较个别的。男生呢大多数不想要婚礼，只有其中的一位男生说他为了他的女朋友，他还是很喜欢办一个婚礼的。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在表示，女朋友高兴那就办吧，但实际上自己并不喜欢婚礼。于是呢我就问了我的男朋友，我们认真的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哈。我的男朋友说，你要开心那就办，但是我确实对于办婚礼没有那么大的愿望，这是男朋友说的哈。女生呢，这位问我们问题的女孩呢，她说，我一直在向往一个婚礼，我在向往穿婚纱，我在向往婚礼上种种的场景，所以呢现在就变成了我所有的这些向往似乎都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我们俩。为这件事情吧我就挺不开心的，我们为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争执，主要是我的内心不高兴。我觉得婚礼是两个人都要投入和开心的事情，而不是他为了我似乎委屈了他才要办这个婚礼。他说我是小心眼儿，我想多了。他说即便是为了我高兴和开心办这个婚礼，他也是愿意的。我就想问一下，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男生自己不喜欢婚礼，只是为了自己的女朋友才办婚礼的呢？ 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件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他不会因为爱你就变得喜欢这件事情了，但是他可以因为爱你去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也是一种幸福呀。 对呀， 所以不要强求对方要去喜欢。其实你男朋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你希望有一个好的婚礼，那么我们就去办，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可以告诉男朋友，比如说这个婚礼你想办什么样的，对吧？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纱， 你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呢婚礼当天你打扮的美美的，对吧，就享受那个万众瞩目的那样的一个当公主的时刻。其实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婚礼都是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天是能够做一天主角，对吧，让大家都看着你，并且能够向很多人去宣布你们之间的爱情终于走到了婚姻的这个殿堂里面。但是可能很多男生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到的更多的是，哦，我要筹备婚礼挺麻烦的，对吧，我要找地方，宾客都请谁，对吧，那个酒水怎么安排，他可能想的都是这些。 嗯， 所以婚礼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任务一样要去完成的事情。而女孩子呢可能更多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享受这个婚礼，对吧，让它漂漂亮亮的很浪漫啊。所以可能是因为出发的角度不同，你会发现其实你也调查过了，很多的男生是不喜欢婚礼的哈。但是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有一些女生也是不喜欢婚礼的。比如说我，我就觉得婚礼挺麻烦的哈，所以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呢，既然你喜欢，而且婚礼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只要你喜欢，男朋友又愿意为你去办，就把它办好，办得让自己开心。你也不要觉得委屈了男朋友，因为他为你做这件事情，当你开心的时候，当你幸福的时候，他也会很幸福，那就不是委屈他。除非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对吧，你喜欢他也不愿意，那是委屈他啊。所以把这个想法转变一下，就开开心心的办你们的婚礼就好了。 有一些女孩子这样想，可能是那种真是对情感有完美追求哈，觉得你这个只是为我高兴是不行的对吧， 对， 因为这个娶我不是说你只要为我高兴，是应该你是发自内心的你也很开心， 对，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太纠结这个概念了。 对，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婚礼只是第一步，你们两个在未来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不喜欢，但是这个事儿可能也必须得做的情况哈。那个不喜欢的一方其实就是为了对方付出，但相反在下一件事情可能就换你付出了，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去适应和磨合的过程，没有那么多说两个人三观完全一致，什么事儿都想法一样，不存在这样的两个人啊。所以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可能对你未来的生活也是有帮助的。 对，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结婚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呢和丈夫只有一次接吻，然后没有其他的亲近，他说我现在啊就是觉得这个婚呢结得有点仓促了。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啊我们俩是认识的，只是都没有去谈朋友，没有去谈恋爱。我呢当时还交过其他的男友，也和其他的男友比较亲密的关系。后来呢就失恋了。我们突然因为一件事情，当时他找我帮忙联系了之后呢，那段时间他就主动的开始联系我。我当时觉得挺奇怪，都认识挺久了，如果要在一起的话，其实早就有机会在一起。而那段时间他频繁联系我，我呢恰好也是一个人空窗期，我就和他在一块了。这次的谈恋爱呢我比较谨慎，因为之前谈的男朋友很快就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又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让我觉得那个恋爱的节奏不对，而且我不想再那样。于是和他在一起，我呢就比较保守和规矩，他也是如此，我还庆幸他是如此的配合。恰好双方家里都催我们早一点结婚，见过他父母和我父母之后，他也催促我早一点去领结婚证。领完结婚证，他们家老早就准备好了空置的房间作为他结婚用，那么我们顺理成章就结婚了。而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了问题，唯一的一次接吻呢，我觉得还算是我比较主动吧。那么在那之后呢，他就很难再和我亲近，我实在按捺不住，就问了他原因，他说他太紧张了。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可能是碰上了那种别人说的无性婚姻，我坚持还是不坚持呢？我还要不要在这样的婚姻情感中走下去呢？结婚之后我们俩更像是一对亲人，朋友似乎都称不上， 朋友之间还会说一些心里话，可是我觉得他对我隔得很远，我也感受不到他的心，我该怎么办？ 嗯，听起来可能都不像是亲人，像是大伙过日子哈。嗯，因为既没有身体上亲密的接触，然后又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心里话， 心里话，对，这样就让人感觉这个无论是心理距离还是身体距离都很远。 嗯， 那么这样亲密感就会觉得很差哈。嗯，那你要现在考虑的就是，如果最坏的情况，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下去的话，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婚姻吗？啊，如果不能的话，其实我就是还有就是需要去改变的啊，就是需要去改变，怎么改变呢？你下次再跟他聊一聊这个事儿，就不问他为什么了。啊，你就问他，你们两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嗯， 比如说我们如何一步一步去做改变，比如说假设是你真的紧张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慢慢的变得更亲密？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经常一块聊一聊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啊，先从这个出发呀，啊，先把这个语言的这个亲密交流先建立起来呀，等等哈，两个人去商量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他觉得就完全都不能解决的话，或者拒绝配合的话，我觉得你真的就要考虑这段关系要不要继续下去了啊。 嗯， 因为你这么迅速的走入婚姻，其实听起来你们两个的感情基础也没有真正的建立好。像这在这样的状态下开始的婚姻，其实在结婚的一两年之内是迅速的建立感情基础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嗯， 我们不是说前面没有感情基础结婚的婚姻就不好，如果你前一两年这个关系建立的好，依然可以非常棒啊。但如果一开始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无法改变的话，很有可能一辈子就持续这样了。 嗯， 啊，所以抓紧时间跟他去交流，然后尝试去改变吧。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说，谈恋爱谈了五年，大学时候谈的恋爱，和男朋友的感情呢，由当时特别的激烈热烈，到现在变得很平淡了。两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很一般，男朋友呢，过去是一个爱动爱运动的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其实都是工薪阶层，两个人呢，辛辛苦苦一起攒钱，钱在之前的两年工作当中都放在一起了，也就是一起积蓄，基本上是抱定了会在一起结婚的。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呢，他查出了身体上的一些原因，特别是他的腰椎啊，这个原因让我现在有一点点犹豫了。比如说医生给他的判断是不能够干重活，体力活不能够去运动，而且可能要手术。年纪轻轻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很紧张，我也很害怕，我们还没有孩子呢，我们还没有未来要来临的很多事情呢，还希望他能够照顾孩子照顾家，将来能有更好的健康体力赚钱养家。如果现在身体就这样了，那么这些未来可能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心里边就特别的犹豫，两个人之前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包括钱也在一起，购置的一些东西也都是一起花钱买的，要分手都不容易，几乎就是没有领结婚证，但是一个一家人的状态。可是我对未来又有很多的担心担忧，他的情况真的是挺严重的，他自己也挺沮丧，这样的情况下离开他，我也会背负一些道德的负担，所以该怎么办？ 我想说的是，能够理解你的这种心情，就是我们总是讲当伴侣遇到了重大的生活变故，比如说身体上出现了重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互扶持走下去哈，这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道德去判断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真正处在那个状态下的人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啊，所以 如果你能够坚持跟他走下去，我很敬佩你。但如果你觉得真的走不下去，你有很多的担心，你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你离开了他，我也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哈。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选择自己未来生活的这个权利啊。但是呢，你现在可能考虑的一方面是这个道德上的一个束缚，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有前面你们已经建立的一种比较稳固的生活模式。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决定离开他，那么可能有些损失是你必须要接受的啊，比如说你们可能这么多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种损失，然后金钱上你可能也不能要求100%把你曾经赚的钱全都要回来，这不可能，因为你们已经共同的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再平分，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但你可以去跟他商量，比如说你可以拿回自己的多少的钱，对吧？这个都可以跟他去和平商量去解决啊。但是首先你自己要想清楚的是，你到底是决定继续还是现在放弃，越早做决定越好。就是如果你有着这种担心还勉强自己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其实对他的伤害对你的伤害都是越大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越早做决定，让彼此都有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规划，可能是对彼此最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有2年的时间了，我和我丈夫呢就现在已经过着非常非常平淡没有滋味的生活了。我觉得他好像对于婚姻生活对家庭概念并不是很强，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出去，一个人玩，一个人和朋友在一起，周末的时候经常会有他的朋友找他，不找他他也找其他的朋友，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单身，他们还挺爱玩的，所以呢很多事情他不愿意让我参与，我主动想加入进去都不太可能，他说都是男生在一起玩，那么他也不太愿意待在家里。我跟他提出要孩子，他说现在那么年轻要什么孩子呀，过2年再说吧。家里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不爱在家吃饭，爱在外面吃，爱和别人在一起，爱在外面的一些事情上花功夫，而不愿意在家里，比如说让他很简单在家里修理个东西他都不愿意。阳台上有一个花架，木质的，已经坏了很长时间了，我就是想让他搭把手钉几个钉子帮我把那个花架支起来，这样我就可以养我的植物了，可是他一点都不感兴趣。出差我请他能帮我浇一下水家里边我养的那些小植物，可是他却忘了，回来大一半都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能有转机，还要过下去吗？趁着没孩子是不是就结束呢？ 我不知道，是因为你提到是这2年感情慢慢转淡哈，我不知道是一开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有一个变化在里面哈。如果有一个变化在里面，你可能需要考虑这2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越来越多的脱离了这个家庭的角色。比如说他以前愿意在家里吃饭吗？啊，那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他就是一个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就是感受，就是没有自己一个责任感的人，就是他可能觉得结了婚之后就是我有一个家了啊，但是我还可以自己随便出去玩啊或者吃饭呀，都是那是我的自由啊，那这可能是他对这个婚姻一个责任的定义，可能跟你不太一样，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哈。而且你刚才提到订花架这件事情，你说他不感兴趣所以就没做，啊，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家庭中是夫妻双方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义务，是一些责任，那么这个有没有跟他说清楚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们可以去交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们对婚姻是怎么定义的，每个人在家庭中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事情我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我期望对方做的对方觉得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到，其实要对我们整个的家庭生活有一个协商。我们很多人过日子就是稀里糊涂，就反正结婚了就该怎么过怎么过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是两个人要有一个共同规划，才会让彼此都明确的啊。而且我听到就是，比如说丈夫自己出去跟他单身的朋友或者其他的男性玩哈，也许这件事情你无法介入，也因为可能他们都不带女伴啊。但是呢，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一些固定的独处的时间？比如说他周末都出去玩，那有没有可能每周日下午就是你们两个的独自的时间 啊，他也不出去找别人，你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你们两个人比如说去看个电影啊，去吃个饭呀，啊，去聊聊天啊，当然不是说俩人都在家各自玩手机哈，一定是有效的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觉得两个人越走越远，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天天在干嘛，对吧？这个可能才是最可怕的。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交流得很好，感情很亲密，哪怕对方经常出去不在家里，你也会觉得有安全感。但是即使他每天都回家，他不跟你交流，他不跟你交心，你们两个什么都不聊的话，那你们两个的感情也会出现问题。 对 啊，所以这个核心其实在于你们两个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有共同相处的时间和对家庭生活共同的规划。 对，一位女士问哈，说我已经大龄38岁，我从来都没有结过婚，是因为我一直啊想找一个真正懂得爱情两情相悦的人再结婚，反正各种各样的缘由吧，我就剩下了。现在呢，经过别人介绍，我就认识了一个离异但是没有孩子的男朋友，对我还是挺不错的，我们俩的感觉也很好，我真的觉得好像找到了两情相悦的人。他性格不错，工作不错，阅历不错，也比较懂得我，情商也比较高。可是最近呢，偶然发现其实他曾有过2次婚姻。我原本只以为离过婚就是离了一次婚，没想到他已经离过2次婚了。那我就想知道离婚的原因。在问他离婚原因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基本上都把错推到别人身上，似乎他自己在前面的婚姻中没有错。而且呢，在婚姻当中他好像也并不是能够认为曾经跟着他的两任太太受了什么委屈，他总是觉得那两任太太都各有各的问题，这就让我有点担心了。我也跟他说过，一个婚姻的解体一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的，那你觉得你有问题吗？他说我没有问题呀，这就是他给我的答案。这样的谈话挺不愉快的，也谈不下去了。我就犹豫了，我要和他结婚吗？我有没有可能又是第三次被离异而且没有一句好听的话的那个太太呢？ 可以这么说哈，就是任何人在谈到自己过去曾经失败的经历的时候，其实都会下意识的把错推到对方身上，这是一个蛮常见的状态，所以不能单纯的从他对自己离过婚的这两次的这个事件的描述中去判断说他就是一个不懂得理解对方的人啊。但是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有的人他比较自我，他总是看不到对方的需求，也看不到自己的错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可能不仅仅是从他离过婚的这两段关系中体会到的，随着你跟他相处，你可能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去体会到，所以你可以以注意去觉察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事件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跟他反复的去讨论他过去两段失败的婚姻并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如果你想跟他你感情方面什么都很合适哈，你只是想去看看跟他有没有可能有稳定的婚姻关系的话，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比如说你跟他共同讨论我们两个未来的婚姻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起做一些规划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或者是观点方面有特别大的冲突的地方啊，这个可能是你要去考虑的。另外就是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也可以更多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当你去表达需求的时候，你看看他是怎么回应的。如果他很尊重你的需求，那我相信在未来的生活中，只要你愿意表达，他也能够不断的去看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恋爱关系中可以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而不是说一味纠结在过去的这个关系上去找对方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今夜思雨时每天都会和大家交流这些大家咨询的情感问题，所以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时 常常会自言自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我们和大家在分享交流各位咨询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生说哈，说这个我就觉得结个婚吧，男女双方父母付出的相差太大太大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我女朋友家里去的时候嘛，他父母就说，哎呀，这个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女儿哈，这个大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那以后呢，这个要让我多带着我的女朋友，也就是他们的女儿在他家过，特别是年节他们会比较想念女儿等等这些啊。而且呢，他妈妈还希望我能更多的也能参与家务，说这个家里边呢男女现在应该是平等的，就是怕我欺负他呗。这些我当然都一口答应了，现在谁不知道男女平等啊，可是一商量到结婚这个事情上，男女就不平等了。他们家显然是希望我们家出钱更多，除了彩礼的一部分之外，他们家呢还希望我父母摆酒、买房的首付等等各种各样的支出、各种各样的费用。我就觉得这挺不公道的，既然男女平等，那么他的父母也应该出一些啊。可是他的父母跟我提到的时候完全是双向标准，一方面要让我和他平等互爱在以后的生活中，可是结婚这件事情他父母又觉得我父母理所当然应该多出，几乎结婚全是我们家的责任，也全是我们家该要付出的。我就是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结婚都这样吗？我想问问。不高兴。 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一个历史沿袭下来的一个社会风俗的影响哈。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在很就是历史上，那么女性出嫁其实是从夫，对吧？就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属于夫家了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嫁女儿的一方是觉得我这个家里的孩子就付出给对方的家庭了，所以我要拿到一些回报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持续在这个历史上会有彩礼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吧？包括这个对岳父岳母的一些金钱上的支持都是有的哈、 嗯。 那么延续到现代呢，虽然这个男女平等会提的越来越多了，对吧？男女越来越平等了，但这样的一个在结婚的过程中，男性的家庭付出更多的一个状态还没有得到改变啊，所以岳父岳母觉得理所当然，其实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风俗的影响，因为他们生活的这么多年，社会上的现状，他们看到的依然还是在结婚的过程中都是男方家付出的更多， 对 啊。那所以它其实是处在一个我们的社会对于男女分工男女平等在不断的重新的评估和做到越来越平等的状态，但是彩礼婚姻这件事情的风俗还没有有一个巨大的转变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时期。 嗯， 所以我能够理解你说觉得很不公平，但是我也能理解你的女朋友他们的父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更好的解决方法是你和你的女朋友要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对吧？ 嗯， 站在你的立场他的立场分别是什么样的想法啊，那么有一些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女朋友跟他的父母商量一下，比如说让你们少出一些钱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是不是他们也愿意有一些支持，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商量的。因为当你的岳父岳母他们去表达的时候，一定是站在自己女儿的角度去表达的，对吧？他们肯定是提自己的需求，他们很难说再站在你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你们的这一方呢，其实也可以提你们的需求啊，双方还是能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去沟通来解决一些事情的，而不是说他要求你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考虑看怎么样去沟通的哈。然后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多的东西你们已经付出完了，是吧？你只是觉得不公平，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我建议你不要把这种不公平的情绪带入到你们的婚姻中啊。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你们要做的就是过你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啊。不要一出现矛盾你就想起来啊，你父母以前怎么怎么样哈、啊、这个对夫妻关系的伤害其实是特别大的。 所以其实这个父母哈，这个每一个想法你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对 吧？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这个进入婚姻以后能和另外一半这个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父母的这个叮嘱也没有错。 对， 但是你说这个在结婚的时候女方说希望男方能多付出一点，好像作为女方的父母来说也确实有这个文化习俗文化传统，有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哈。 是的， 你要说有错也不至于有错。但是确实会让年轻人有一点 不舒服， 或者年轻人有点不舒服啊。所以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做父母的，大家也可以更多的考虑一下。有的时候拿出一个合适的方案合理的方案，其实对于孩子未来的婚姻幸福应该更有好处。 对，是的， 是吧？如果你在婚前你确实是给了对方太多的压力，有些人处理不好可能真的就会把这个压力在婚后 对 埋怨到 伴侣身上， 对，有可能，而且会让这个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 是的， 我们再看哈，有一位女生说到这个问题，说我男朋友呢想创业，男朋友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有几个同学在忽悠他，然后呢，他现在就想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创业了。我们的手里边现在的存款大概也就是15万左右，而这15万他要全部都拿出去，这是我和他存了好几年的钱，当然以他为主我为辅，因为我只是把偶尔每个月剩下的一些钱或者年终奖放进去一部分。我们共同在北京生活，两个人也说好了两个人将来要在一起，所以呢他的未来几乎就是我的未来。但是他对我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只挣这一点工资，我想要的很多生活他都不能给我，创业是一个机会，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他比较相信他这几个同学和朋友，他呢也愿意和人家在一起努力去创业。他说现在年轻还有这个机会，再过几年有了孩子可能就没有这个斗志和机会了。他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我非常的担心，特别担心的是也没法和家里交代，家里面都知道我找了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他，我们在一起好多年了， 如果我告诉家人他把这份不错的工作舍下了，这份工作的薪水还是比较高的，可是呢他要去创业，我该怎么说呢？万一将来失败了，我又怎么面对呢？ 其实是这样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和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候要面临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矛盾哈。 嗯， 就是其实你都理解，男朋友作为他自己有这个创业的愿望，并且就他自己评估来讲，可能成功的可能性还比较高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你也能够理解。但是呢，从你的角度可能觉得稳定生活的失去，一方面对你们两个，对你来说可能会没有安全感， 嗯， 啊，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会让家人觉得这个事情特别不稳定，对吧？ 对， 会质疑你们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些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男朋友聊过你的这些担心，你可以把你的担心告诉他，然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共同想一个应对的方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创业的时候还留一部分钱，比如说这15万不都拿出去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另外就是当家人对这件事情有质疑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跟家人解释等等。我觉得与其你自己在这担心，还不如把这些所有的风险和问题都摊开跟男朋友讲清楚，两个人一起来想办法。如果最后他也觉得确实这些事情都对创业有很大的阻碍，那要不就不创业了，可能也会这样哈。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跟你一起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先不要一个人那么去担心和纠结了。啊，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两个人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对， 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一个人想这个事情，我怎么解决呀？ 对 啊，怎么对方就不理解我？我想了一个解决方法，告诉对方，对方也不接受。 对 啊，但其实对方没有参与到整个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 对，你想象的这些事情中， 对，嗯，对，所以两个人交流才最重要。嗯 嗯，交流出一个结果来哈。 嗯 嗯，而且。她男朋友我觉得讲的也对，年轻的时候还有机会去努力， 对， 去改变，有的时候该冒一点险可能就是要冒一点险。 对， 当然我们虽然这样说，但是作为她来说，也确实会有很多的担心。 对， 现在是一份能看得见的稳定的生活，而且听上去薪水还不错。 嗯， 未来会担惊受怕。 对， 会怎么样不知道。 对， 但是几乎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从这样开始的。 对，是的， 都是从不确定开始的。 对，成功和风险永远是并存的。 对， 但风险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呢？ 是啊。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自己， 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说，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男朋友突然主动的跟我提出了分手。在这之前呢，我们俩好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他对我非常好，一开始是他主动追我的，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小学的同学，但是不在同一个班。有一次同学聚会在老家，很多人都来了，从那时候呢才联系上。其实我都不记得他了，但是他开始主动追我。在老家我们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呢就回来工作了，我们就开始了异地恋。他对我很好，各方面的照顾，每天都和我有很多的联系，但是他妈妈一直很反对。他妈妈反对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妈妈以前和我父亲在同一个单位有过矛盾。他妈妈一直都说拒绝和我们家做亲戚。我问过他，他说那是上一辈的事儿，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他一开始一直顶着他妈妈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我非常的感激他。那我呢也在努力想我们未来的生活该在哪里，他希望我回去，我呢也愿意，但是现在离不开公司是因为公司里有一个项目我经手，而且我觉得能学到东西。我也告诉了他，再过最多七八个月的时间我就回去，我愿意到家乡工作也是为了他。我父母也不高兴，但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我父亲呢，主要是担心他们家对我不好， 除此之外，我父亲说让我自己拿主意。在这之前我们很好，上一次两个人的见面是一个多月以前，还很亲密。这一个多月有一段时间我已经感觉到他好像和我联系的少了，都是我主动和他联系，可是我没有想太多，因为之前太笃定我们的关系了。可是前不久见了一面，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他想和我分开了，他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在他那儿已经不存在了。我问他是不是他妈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说一方面吧，另外一方面是他觉得不想和我再走下去了，没有第二个理由。我想问一下，我们还有挽回的可能吗？ 我觉得如果你很想挽回的话，就是还不甘心想试一下的话，可以约他再见一次面。 嗯 啊，当面谈一谈，就是起码能知道一个原因，并且知道有没有在努力复合的可能性。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劝你赶紧的走出来啊，因为他现在态度看起来是比较决绝的，但我们不知道背后是为什么哈。但是听起来这段关系就是发起他也一个人很主动，对吧？ 嗯， 过程中一个人很坚持，然后呢结束也是一个人决定的。 看来是的啊， 对，就是 他男朋友是这样的一个， 对，就是有可能他是一个对很自我的人，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然后一天终于扛不了了，他觉得那就分手吧。啊，所以就是他可能并没有很多的去考虑你在这个关系其实是两个人共同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你可以去跟他再谈一谈，但是我不建议你抱特别大的希望，啊，然后谈完之后，如果确实不行，就放下，开始新的生活吧，啊，虽然前面感情很甜蜜，但是如果对方很坚决的要分手的话，也没有办法，啊，只能是一个人去面对，再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嗯 嗯。有一位女生问我们问题哈，她说我呢今年已经30岁了，但是非常可怜的是我没有任何情感的经历。我觉得好像从上学开始，女生都有男生追的时候，就没有男生来喜欢我。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个子很矮，长得也不漂亮。我是那种打扮也打扮不漂亮的人，女生中我可能是最垫底儿的一个。目前幸运的是父母还健康，我自己呢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在父母的帮助之下，我有一套小小的公寓，付了首付，每个月自己在月供。现在有一个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比我小2岁，这个男生也是长得不好看，个子很矮。其实我能够体会，大家都是长相很一般的人，他似乎也是一直没有交到合适的女朋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都很内向，我们俩都不大愿意说话，我们俩都属于那种性格上比较弱一点的人，好像与世无争。他不是我理想的男朋友，虽然我其貌不扬，可我理想的男朋友应该比他更强壮一些，可是我又觉得我的条件如此，如果不和他在一起，好像一直都没有碰到。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交往了，可是这是想要的一份关系吗？ 其实我特别不建议，就是因为自己始终没有进入到情感关系，就委屈自己进入到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关系里面。 嗯， 啊，因为这样的关系越进行下去，你会越觉得委屈，而这个委屈呢，好像你又不能责怪对方，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伤人伤己，就是特别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哈。 嗯， 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无论是什么样性别的人哈，她漂不漂亮其实只是一方面，很多时候能不能够交到自己心仪的对象，或者是散发自己的魅力，其实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即使你长得再漂亮，如果你的状态一直是很收紧的状态，让对方觉得无法接近的话，其实会很少有其他人来接近你啊。所以就是我会建议你慢慢的去打开自己，不要把自己的相貌看得那么重要，多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参与一些这个集体活动，比如说现在有那种什么登山营啊，对吧？旅游野游的呀，上那个草原上骑骑马呀，这都有，对吧？ 嗯，对， 多 增加这种跟其他人接触的机会，多跟其他人聊天交朋友，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开朗一些，更敞开一些，这样就会有人慢慢的进入到你的圈子里。否则当你自己很封闭的时候，外人看你的状态就是我想跟他说话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觉得他会拒绝我。就是像你描述的那个状态，我能够想象到你在进入到一个社交场合的时候可能给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啊，所以可能跟你的相貌啊、个子矮啊都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朋友，就是女孩子长得矮，就是挺矮的哈，也有胖胖的，然后呢也 不 漂亮，对。但是有很多好朋友，然后也有男生追她、喜欢她，啊，其实就是相貌只是一方面而已，啊，更 我觉得个性哈， 对，绽放的那个状态特别重要， 对，那个个性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魅力， 对， 有的时候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们早就忽略了人家长什么样、个儿有多高， 是的， 对，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朋友， 对， 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同性之间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有一些什么事情啊、活动啊，我们都想叫着这样的朋友在一起。 对， 所以在这方面你是可以改变的。 是的，多参加一些活动，多去跟别人交流啊，把自己那个绽放的状态打开，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 对，42岁的一位女性，她说我离异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我呢非常想进入第二段婚姻，特别是我觉得我的好时光并不多了。人已经到了中年了，所以我在遇到一些男士的时候我会更主动，我发现我的主动总是到最后让我变得比较被动，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不主动机会很少，而主动又会变得比较被动。最近有一位男士45岁，我们开始交往了，开始的交往也是由于我主动，比如说微信中主动约他的是我，主动进一步让关系有下一步发展的也是我，我觉得他还挺享受的，可是呢再往下好像就没有未来的感觉，也就是说在我们俩的关系当中就停滞在这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女性的主动男性就不大珍惜，或者说男性就不大考虑未来了呢？ 只能这么说，有一部分男性可能对于主动的女性有一些误解啊，他可能觉得主动的女性，当他主动跟我想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负责任啊，有这样的男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这样啊。我会认为女性在这个关系中主动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但是主动的同时，其实要跟对方去建立好的感情，如果这个感情建立起来之后双方是都愿意投入其中的，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只不过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由你开始的而已，我只能说可能在现阶段你所交往的男性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合适的啊，就是真的是两情相悦都愿意共同步入未来的婚姻生活的。只是恰巧遇到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男性是有可能的。还有可能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比如说你可能相对来说着急一点，对吧？你可能着急进入婚姻，但对方觉得可能时间尚短，我并没有充分的了解你，我还需要一些时间，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可以坦诚的去问对方，你对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怎么定义的，你对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构想的，两个人可以去讨论。 对 啊，不要，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并不是谁主动决定的，还是两个人相处的那种模式，包括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决定的。 对。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播出，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如果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情感问题，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和我们来讨论，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找到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了解到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不想看电影，不去逛书局，不敢再走进巷口的咖啡。

二亿园区发展部主任杨艺昕。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